国家观还有文化观，增强他们的国家认同感还有家国情怀，帮他们在未来的跨文化交流当中呢能够坚守住我们中国文化立场。这个呢就是我们中美双方呢共同开发这套图书产品的一个初衷。 刚才您提到了哈，这套书呢是由这个咱们人民教育出版社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习来签订的这样一个合作的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哈。美国国家地理大家很熟悉，那美国国家地理学习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构呢？ 它实际上这个美国国家地理学习是盛智集团和美国国家地理达成的一个合作项目，就是说它可以使用它的这个 logo， 然后呢也可以通过一些合理的渠道去获得他们的图片和一些影像的资料。这个呢也成为就是盛智集团呢它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品牌了。 那这个想问一下这个马建辉老师哈，就是说那么这个中国读本这个系列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因为也涉及到是一个中外团队联合打造嘛，是吧？那会不会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同意见的时候啊，包括对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是外方会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哈，我们也要跟他来进行一些沟通和交流。那么这中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像那主持人刚才讲的，就是这套丛书的创作过程呢，它本身呢就体现了文化的交流交融，有的时候甚至是需要交锋。在最初呢，中外双方一起搭建这个编写框架的时候呢，中方团队呢就提出来一个总体的思路，就是呢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精髓提炼出来。 当代价值、世界意义，这是两个关键词。 对，是的。比如说像中华优秀传统思想，还有中华传统美德。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要展示出来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当中的一些标志性的科技成就。那比如说像高铁的发展呢、还有航天，还有中医药研究，在这些领域我们取得的最新的成就。这是一个总体的思路。但是呢具体到每一册读本我们去讲一个具体话题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呢除了追溯历史渊源，我们还要强调这个话题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就是我刚才讲的。比如说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有一册读本呢叫《孔子生平与思想》。在这本书里呢，我们不仅要讲述孔子他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成就，我们还要强调孔子思想对现代中国产生的深远的影响。还有他的思想呢也可以为当代国际社会提供启迪和借鉴。就比如说孔子他非常重视教育，他提出呢要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孔子呢还提出来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就是这些思想。这也就是说呢，我们想要走出去的文化呢它也要有实用性，也要能够适用别人的文化脉络。 对对， 能够对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呢有借鉴价值。就是这个总的编写思路呢，从一开始呢就是双方的编写团队都是有共识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是有共识的方面，您刚才也提到了，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是吧？那在什么样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这样的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呢？ 就是在中外团队一起讨论到，就是我们具体每一册读本，每一个具体的话题要写什么，怎么写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双方在关注点上就有很多的不一样。 比如说呢？ 比如说像中方的团队呢，就会更注重这个话题内容的系统性、概括性和准确性，而且呢，我们会更习惯从宏观到微观，就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去讲中国故事。我们先会去介绍一些面上的东西，然后呢，再深入到细节里面去。但是呢，外方团队呢，他们会更注重从一个小的切口切入，去讲具体的人和事儿。他们会特别的 强调，特别的注重这个话题内容它的趣味性，它的故事性，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个国际读者愿意看，还能够看得进去。比如说呢，那我举两个具体的例子哈。我们中国读本丛书的第一集呢叫智慧与信仰，那在这一集里头呢，我们中方团队呢是希望能够有一册读本呢介绍一下中华传统美德。比如说呢，我们是想以中国人的孝道为核心呢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家庭观念 哦。 但是呢外方团队呢他就会担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国际市场的青少年读者，那像那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会比较的崇尚这种独立和自由的这种思想，所以呢有可能会不理解什么是孝道。 嗯，尤其是中国的孝道，其实这是一个很深的话题。 对 对吧， 就是还有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家庭情结。 对对对， 这是一个例子。还有第二集呢，我们是文学与艺术。那在这一集里头呢，中方团队呢希望能够有一册读本呢介绍一下中国古代的经典文学作品。然后我们选的呢就是四大名著，因为四大名著毕竟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巅峰之作了。 对， 但是外方就觉得我这个篇幅就有点长，然后这个内容呢也偏严肃，所以呢他们会比较担心这个国外的青少年读者呢有可能会读不下去，会缺少阅读兴趣。 碰到这个问题我们后来怎么解决的？比如说在这个讲这个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的时候，那我们说希望介绍四大名著哈，那人家可能会觉得国外青少年读者不是很能够了解，太严肃了。我们后来是如何跟双方协商的，跟外方的学者协商的，一块来解决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后来是经过很长时间不断的对话沟通，然后呢摸索出来一个能够兼顾到双方需求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国际读者感兴趣的外壳，然后呢把我们中方团队呢希望表达的内容装进去。就比如说我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哈，就是介绍古典名著的那一册读本，那我们最后呢确定下来写的是超级英雄美猴王 西游记。 对，我们在那个主语篇里面重点讲述了孙悟空他的成长故事。这个一方面呢是因为国际青少年读者呢他还是对孙悟空这个形象是比较熟悉的， 是 这是一个很出名的 IP 了。另一方面呢，就是孙悟空身上他具备的那种反抗精神，也比较容易被那些崇拜超级英雄的海外青少年读者接受。 没错， 所以呢，我们是在主语篇呢。主要是介绍了这个孙悟空的成长经历。那这个四大名著呢，我们是放在拓展阅读部分，然后做了一个概要性的介绍。然后呢我举的就是另外一个例子， 孝道的那个。 对对，就是比如说呢在家庭观念方面呢，那外国读者他有可能确实不太理解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孝道哈。但是呢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传统节日。他们过节的时候呢也会回家和父母一起吃饭哈，还会有一些庆祝性的活动呢。另外呢国际读者呢他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春运也很好奇。 他们可能新闻里面也报道过。 对对，是。他们把这个叫做是 the biggest human migration, 就是一年一度的人口大迁移。他们呢不是能够非常的理解，也非常的好奇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人要在这个时间段都克服困难回家去过节。中方团队呢最后呢就决定呢在这一册读本呢写回家过年。也就是说从春运作为一个切入，我们写的是春节的过节习俗，比如说像贴春联啊，挂福字啊，然后我们各地呢都会准备不同口味的年夜饭。晚辈呢会向长辈拜年，然后呢长辈呢会给晚辈呢来发放红包，就是这些。核心呢还是写我们中国人追求家庭团圆和睦，尊老爱幼，孝老爱亲的这种家庭观念。 对，这样的话呢西方的年轻读者就能够更好的理解了。 对， 是吧？ 因为春节呢它就是一个外壳。但是呢我们是把我们想要表达的中国人的孝道，中国人的那种家庭观念，那种价值观呢给它嵌入进去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这一套书啊已经出了很多很多本了哈，那目前呢一共出了多少本，大概的这个架构是怎样的啊？我们请到这个马小杰跟大家介绍一下。 中国读本丛书一共四集，分别是智慧与信仰、文学与艺术、科技文明、民俗风情。 嗯， 这每一集就包括五册单行本，现在出了一共20本。 20本 是 吧？是 的。 那么这20本里面大概哈，比如说您可以再稍微具体一下，比如说每一本它大概是讲了一些什么内容，怎么安排的这个结构呢？ 好的。每册书的结构是读前、读中、读后，拓展阅读。具体的讲，读前是设计了2项针对词汇、语言功能学习或者是文化意识培养的活动，在主篇阅读里设置了有关语篇信息检测、阅读策略还有思维能力培养的活动。并且我们每本书都设计了15到20个英文角注来辅助阅读。在读后设计了3项针对阅读理解、文化意识和思维能力的活动，然后是拓展阅读，最后是答案页。而且每一本书的封底是有一个2维码的，这个2维码可以扫码听录音。我们的录音也很有特点，是包括英式英语、美式英语2种版本，而且分别有国风配乐版。我们这样设计是为了更好的满足读者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什么叫国风配乐版？ 就是咱们中国风，是每一本书的主题，我们会选择一个中国的配乐，所以每一本书的这个配乐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比如说英音美音是找的咱们中国人，我们中国的这样的专家学者，或者说是有海外经验的，这样发音比较标准的这样中国人来读的呢，还是专门找的这个外国人来读的？ 这个也是我们中外合作的一个应该说一个特点吧。所以我们当时是美国甚至学习公司在美国最好的录音棚录的音，所以当然是 native speaker， 是这个对英国人和美国人录的。 然后我们会请专门的作曲家，然后为每一册读本呢是来铺音乐。 还会请作曲家呀？ 对。然后呢，我们刚才小杰老师呢也说了，我们国风的那种配乐的就是这种风格，是因为我们都会有丝竹啊、二胡啊，还有古筝，就各种不同风格的这种传统的民乐，然后嵌入进去。 Pandas, China's ambassadors. In 2016, something quite extraordinary happened. The giant panda, which had for more than 50 years been the best-known icon of the Worldwide Fund for Nature, WWF, an international wildlife protection organization, was taken off the endangered species list. 那刚才呢马小杰介绍了我们这一共20本里面有4集哈，那么这4集我们最初的时候就是怎么来确定这样一个大框架的，比如说为什么要分这4集啊，每集里面这5本又是如何来确定的不同的方向啊。 我们这4集呢，就比如说像第一集我们主要是介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所以呢我们这一集叫做智慧与信仰。然后呢这个精神世界里就会包括历史方面的，包括地理，当然我们选取的是标志性动物，我们可爱的国宝大熊猫啊。然后呢还会有一些传统思想，比如说像孔子那一本。然后第4集呢是中国人的现实世界，就是衣食住行，所以呢我们叫做民俗风情。然后呢我们第2集呢就是文学艺术。所以呢我们会介绍一些我们的文学作品呢，我们一些艺术方面的主要的成就，然后我们也会考虑到在新中国这种现代化建设当中我们取得的一些标志性成就，比如说像高铁还有航天技术。专门有一个读本呢就叫 To the Moon and Beyond， 就是 分享 对，走向未来，走向太空。然后呢我们那个高铁的读本是奔向未来，叫 Racing to the Future。 我注意到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录制现场，因为有一本书是摆在最外侧，就是讲中国功夫的，是吧？ 对。 这个中国功夫是放在第几集里面？为什么 第4集？对，第4集。 为什么专门有这么一本讲中国功夫啊？ 因为 这一个专题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解释的，对于我们中国来讲，中国人来讲实在是太耳熟能详的一个话题了，但是外国读者非常感兴趣 啊， 尤其呢就是李小龙这个人在国外的青少年读者当中有非常高的知名度，然后他们直到现在对他的生平的经历还有他的代表作都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所以呢写中国功夫是他们提出来并且非常坚持要放进这个体系里面的。 那么这一套书哈，其实它有一个很核心的理念，叫做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是吧？那最初的时候我们是如何来确定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呢？ 因为我们在前期呢是做过市场调查的，就是目前国内我们经常见到的同类出版物基本上是翻译作品或者是汇编的作品，从视角上来讲呢是中国人讲中国故事，它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它一方面呢会比较容易陷入到一个自说自话和自卖自夸里面， 没错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些翻译过来的或者是汇编出来的英语读物也挺难保证它的语言能够做到真实地道优美达意的，因为我们毕竟是英语读物嘛，语言的质量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呢就是中国读本丛书呢它是一套原创的精品英语读物，是因为呢我们主要是立足中国立场，把我们自己的文化和他者文化然后做了一个连通来进行国际表达的，是从国际视角讲中国故事。这个呢也就避免了我前面说的这种汇编啊或者是翻译作品普遍存在的这些方面的问题。 对对，之前是这个中国视角讲中国故事哈，现在我们说是中国故事这种国际的表达。那么我们怎么去做到这个国际表达的？ 我们在编写过程当中中外团队的还是一起确定了三个基本原则吧。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每一册读本呢都从一个小切口切入来讲中国故事 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 对， 是吧？ 对，那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有一本书叫京剧中的民间偶像 啊，这个主题很有意思。 对对，我们这本书是选了一个外壳，就是京剧，京剧是国粹嘛， 对， 然后国外读者其实很感兴趣，但是呢我们这册读本它的切入点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呢是选了三出京戏，每个中国人都很熟的，木兰从军、铡美案还有华容道。我们为什么会选这三出京戏，是因为呢我们要在这三出戏中间呢找到一个内嵌的线索。我们这个内嵌的线索其实是落在人身上的，比如说我们重点呢是写了花木兰啊、关羽啊、包拯啊，就是这三个传奇人物，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愿意在舞台上去反复的演他们的传奇事迹，是因为我们尊崇他们身上代表的那种忠诚、孝道、信义、公正这些传统美德。 花木兰体现的是孝， 对， 关羽体现的是忠， 信义， 信义， 对， 然后呢包拯体现的是公正，而且不管是铡美案还是华容道都是历史上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 对， 而且 想一想能用英语来介绍一下铡美案是一件多酷的事儿啊！ 还真是啊，这是您刚才说的第一个基本原则， 是 吧？小切口， 对，小切口， 小切口 来反映大主题。 对对，第二个原则呢？ 第二个原则呢，就是从国际读者已经知道的文化现象入手。在写他们背后的内涵，其实这个刚才我也已经介绍到了一些哈，我们要从已知写到未知，不要一上来就推出来很多他们完全不知道的信息，这样子的话他可能就会被吓退，然后呢就会失去那种继续阅读的那种兴趣哈， 就不看了。 对对，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像西安的《前世与今生》这本书，我们最初是希望能够有一册读本介绍一下中国历史的，但是呢外方呢就觉得这个内容太长了， 太大了。 那后来呢我们就经过双方去研究啊探讨呢，就确定下来来写西安这一座城的历史。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选西安呢？主要是因为西安是国际读者比较熟悉和喜爱的一座旅游城市，它的特点是它本身有很悠久的历史，也有非常蓬勃的现代文明，它能够体现创新也能够体现传承。我们呢在这册读本里是从秦 写到汉唐，然后写到现在的西安，因为西安现在是中国的航天科技中心了， 哦， 然后呢我们告诉读者我们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以后要到哪儿去， 嗯， 这样呢就通过写这样一座城的历史来反映我们整个国家的历史变迁和发展变化。 嗯，对，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二个原则，就是从国际读者已知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现象地点来讲它背后的一些内涵哈。那第三个原则又是什么呢？ 这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个中国读本系列的当事人叙事视角。 嗯， 我们这套丛书呢，它美国的执笔作者呢，是我们人教版新高中英语教材的美国的编者之一。 哦， 所以呢，我们说我们这套读本它的文字质量是达到了教科书的水准，是有充分的根据的。 嗯嗯， 它的语言特点是非常的自然流畅，又很富有画面感。像我们编辑呢都觉得他写的有一些段落都值得反复的去读甚至是背诵。这位美国的作者呢，是他对中国文化是非常的熟悉和喜欢的，因为他在中国住了有18年。他在读本里呢写到了他接触的人和事儿，比如说呢，我们有一册读本呢是爱上火锅，他就写到了他在东北的时候跟他的中国朋友瑞一起去吃火锅，他还写到了他和他的家人在中国坐高铁，就是坐着高铁去旅行，然后还有呢去敦煌游览的这些亲身的经历 啊，太鲜活了。 对，所以呢他确实是写出了中国人现实的鲜活的生活， 对， 呈现出非常生动的中国气质，就是真正做到了以情为文，以实促写。所以呢就完全避免了我刚才说过的我们国内同类产品，因为他们多是翻译或者是汇编的作品嘛，就是那种语言上的生硬。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这样的一个三个原则的这样一个坚持之下，可以说这个读本是既好读又好看，是吧？ 是的。哎， 另外呢我还注意到其实咱们每一本都有一个很漂亮的封面哈。那这个封面的这个图我们是如何去挑选出来的？ 就是包括封面和内文图，我们每一册读本有15到20张这样的一个数量。是中外团队一起在不同的图库里头去精挑细选出来的。然后我们选图呢是主要有四个原则，就是一个呢就是真实性。我们绝对不接受合成的或者是明显摆拍的照片。然后呢它第二个呢是要有启发性，就是这张图呢你要让读者看了之后呢他有进一步的去了解去细看的这种欲望。它第三方面呢是我们希望它能有故事性，就是因为每一张照片好的精彩的照片其实是不只是用来看的，它是要需要被阅读的。 没错， 因为好的照片它只是通过诉诸视觉就能够呈现出来，很多情况下文字无法去详尽描述的丰富的细节。 是的 我们每一个看照片的人都会因为我们自己生活经历上的差异和我们当时的心情产生不同的感受，这个跟阅读的心理过程是一样的。 没错， 所以呢我们选的照片呢也都是希望这个照片的背后能够有一个故事供读者去进一步的挖掘。那第四个标准呢就是要有典型性。就是要能够真正的呈现出来我们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也能够呈现出来我们中国人蓬勃向上的积极的精神状态。 哎呀，那照片真的是不好挑啊，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吧。 当然。 是吧？ 是。 那整个这个项目一直运行到现在，您二位觉得就是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我是觉得一个是内容上面最大的困难，当然还是在选题阶段，尤其是涉及到精神价值的相关话题的时候，那双方呢对于每一册读本我们要写什么具体怎么去写，这个呢差别 是很大的，分歧呢是很多的，像拉抽屉一样反复的去、争执，然后不停的发邮件。我们做前八本的发邮件就单方面就发了有200多封，然后见面呢、是见了有8次来面谈、就是让人头秃的一个过程、确实因为他们也会很坚持，因为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出版期望，也会有他们的一些想要达成的东西哈、所以呢在这方面确实是不容易的。然后具体到跟作者去沟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发现呢，虽然说他在中国生活了有十几年的时间，对中国文化已经很熟了，但他毕竟是一个美国人，他对于一些中国文化的理解，我们是需要反复的去提供资料，有的时候甚至是需要自己去翻译资料提供给他。就比如说像那个中国功夫、我们是希望能够增加一些武德的部分、那么我们这一部分跟他解释的时候，他对于武的理解并不是我们把这个武字拆成止戈、我们是止戈为武嘛， 对对， 然后我们认为武其实是为了止戈，是为了不武、 对，战是为了止战。 然后呢他很难接受，他认为武术其实它的缘起就是用来强身健体，然后顶多呢可能护卫一下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但是呢你要把它扩展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很难理解，很难接受、所以呢我们是在少林寺官网上扒了好多的资料，然后翻译给他，然后呢来告诉他，还有包括武当的精神呢、这些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把他呢往我们希望的这个方向去引导、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像在中医也 是、 我们有一本是写中医，其实中医在我们中国人当中呢也是一个有一些争议的话题、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去了解这个中医，他辨证论治的一些基本的医理，还有阴阳的一些和谐呀、还有中医他的背后的原理，黄帝内经的一些东西，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没错。 然后他完全是站在西医，他就西医其实你要提供那种大样本的双盲测试的结果、我才能够判断说你的这个药它是有效的，但是呢、其实这个跟我们中医的这个医理它的整个的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 所以说他在第一个初稿的时候完全提供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事其实是对中医是非常了解的、然后看了之后都会有一些疑虑了。我们是经过了7-8轮在内容上面无数次的针对细节的磋商，我们后来是、请到那个广安门医院一位非常出名的博士生导师，然后呢让他来帮我们审这个中医读本的时候，他非常的激动。他说这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就是面向大众的，就是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一个中医的科普读物。因为他提供了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西方人的视角，而且呢把中医和西医其实是做了一个对比，做了一个凭借的。那这个呢确实是需要双方做出非常艰苦的努力才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没错。那现在呢刚才二位也介绍了哈，中国读本目前这个丛书是一共有4集是吧，还有没有打算再出4集呢？ 这个不是我能够回答的，确实是需要人民教育出版社跟美国国家地理学习去进一步的磋商，因为从目前这个我们收到的市场反馈，另外呢我们也是得到了中宣部还有中国出版协会的3个奖项，然后呢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呈现出了一个向好的一种局面。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把这个 IP 去进一步的拓展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了哈，但是确实是需要社里面和这个生智那边对这个项目呢再做一些评估一下它后续的可能性。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这个中国读本丛书的这么多的故事哈。好，谢谢二位，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